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， 说到张学友的作品，真的可以谈到很多很多首，但若在今天晚上选择一首歌来对他说生日快乐，也对所有7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说生日快乐的话，那我真的立刻想起的就是这首《如果爱》。在忙碌的一天之后，如果爱能够帮你把这些疲劳、把那些忧虑、把那些浮躁的东西都慢慢的放下的话，我觉得爱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。所以如果爱，就请好好爱，狠狠爱。今天晚上也是一样，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我会在这里帮你把你的爱传达出去，不管是爱情的爱、亲情的爱、友情的爱、爱自己的爱、为了更爱对方而道歉的爱，我在这里都愿意接收你的心里话。在这个有时候心里话很难对对方讲的时代里，如果一档复古的点歌节目会有这样的一种信任感，我愿意帮你。 当我睁开双眼，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，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。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，未来总会有别的喜悦，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。 你的有种无声的语言，叫我不退缩，要坚持着信念。用音符画一个圈，经过都会被纪念。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。 界有时候真的会像是迷宫，但是我们总会找到出口，会有发光发亮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标点，它会提醒你往那里走。我想那就是爱散发的光芒，能让你知道自己有力量继续往前走。下一首歌呢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平朋友要点播的，眼神总会记得。 昨夜离开，虽然我因此流泪了，从此寂寞了，祝你快乐。你年轻的，我说必须去证明还年轻的，就算离开，有时我不说再见了，好快再见了。知不知道我们之间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是一次沉默，一道彩虹？是眼神总会认得，所有思念都值得。悄悄的你走，我留下来的地位什么？为了这句拆了，老鼠看了，有我唱着我们唱过的歌。悄悄的你走了，世界变了，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是一次沉默，一道彩虹？是眼神总会认得，所有思念都值得。悄悄的你走了， 来自刘惜君的眼神总会认得。刚才我好像说的是记得哈，现在不是很流行确认过眼神吗？好像在这个目光交错当中，一下子彼此都有了一些信息的传达，确定他就是特别的人。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，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白，必须有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。

这样多么快乐，还是不管这感觉，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爱情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就像 有了宝宝的快乐，真的也是苦中作乐哈。我身边很多姐妹们，她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曾经自己觉得好像很不适应，但慢慢的就会觉得孩子带给自己的快乐比你的辛苦付出比起来呢，还是要多很多很多倍的。好好的享受这段时光吧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惠妹，叫做《家》，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下半时段见吧。 我放弃了，他比谁都心疼，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，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，我知道谁还在等。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音乐资讯。近日，江苏卫视《嗨唱起来》迎来了情歌王子薛之谦，带来的私家歌单包括《因为爱情》《初学者》《江南》和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。薛之谦表示，在音乐生涯里，他一直在做的就是坚持，保持着对音乐的初心。而本周五《嗨唱起来》将迎来本季节目的音乐盛典，周笔畅、毛不易、曹格三位实力唱将带来多首经典好歌。本周四晚，四川卫视围炉音乐会将迎来首位藏族歌手，来自雪域高原的最美女中音降央卓玛。她浑然天成的唱腔，收放自如的高低音，清静辽阔、空灵且极具穿透力的歌声，正如她名字的寓意，传说中的妙音仙女。除了唱歌之外，她还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年轻时的打工经历。再来关注，近日歌手周深应邀出席了一场手游发布会，作为该游戏主题曲的演唱者，他也首次现场演绎了歌曲《云上雨衣曲》。而之前发布的三首新歌《来不及勇敢》《梦留别》《云上雨衣曲》在昨天公布的某权威新歌榜单挤进前10，算是亮眼的好成绩。今天歌手臧鸿飞最新创作单曲《失乐园的夜》正式首发了，未来感十足的 Future Bass 迷幻色彩的单曲封面为歌迷们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。相较于爱拼才会赢的励志篇章，臧鸿飞希望亲自作曲的《失乐园的夜》能够将欢快的感觉传达给所有听者，而这首歌的魔性旋律相信也会让乐迷们情不自禁地跟着舞动起来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来到7月10号星期二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9点。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，如果今天很想点歌的话，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林俊杰，修炼爱情。 为什么要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在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 把自己想得多强，也不要把对方想得多弱。感情的世界里，其实都是差不多才会走到一起，所以我们一起修炼，一起让这份爱更加圆润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想发出什么样的祝福的声音，我都愿意接收。这首歌叫做《来日方长》，这四个字好像是意味深长，同时也好像是欲言又止。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，我不去回忆， 关了机叹气喘气，才试着碰碰运气，总要过下去，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，找谁对不起， 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，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 消失不提，我不去回忆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，找谁对不起。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，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迷糊的小地球，这位听友，这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既然有些事情不能暂时给出答案，那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真的等待岁月时间给出答案呢？ 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 七日家电七折起， 海尔全品让利，满额送卡萨帝冰吧，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，省钱省心。 谢谢你听了这么久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接近尾声了。最后这首歌几乎是一首能大合唱的歌曲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。 为你做件事， 接下来是我和叶谦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，而且今天呢也是世界杯半决赛很重要的一场比赛。如果想看晚上凌晨两点钟的比赛的话，也可以早一点睡，到时定好闹钟。好吧，我们男左女右见。 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，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幸福的地方飞去。